成路人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伤痕累累。

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我听说有些蝴蝶越来越狂，我听说有些美丽越来越马虎，在三十八度下，它热得越来越不想拥抱它，当一切正在蒸发，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，但一切汗水正在流下，要接近只会更困难，全世界在暖化，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，他不送他送娃，他不怕他热茶，同眠下同游心事放不下，有没有亲密在融化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觉得有个季节越来越短，我觉得有些晚上越来越长，我觉得有些快乐越来越模糊，在三十九度下，当热得越来越不想多说话，当一切正在蒸发，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，但一切还是正在留下，要接近只会更困难， 全世界在暖化，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，他不送他送娃，他不泡他热茶，冬眠下总有心事放不下，有没有亲密在融化，看别人一个一个的倒下，无爱情下而他还在唱，冬季的床跟沙发，而他还在等，有天冷风下靠着他回家，太阳之下谁会浪漫， 全世界在浪漫， 没有人比划，但没有谁难穿，他不送他送娃，他不泡他热茶，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，有没有亲密在融化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hank you.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船玲珑，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，今宵。 Yeah.

一个单位多给我2000块钱，我绝对不要，绝对去一个高工资的地方。但我没有想想说，其实我得到了什么。我们太多的决策都是因为我们害怕失败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金涛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1824年7月27号，法国作家小仲马诞辰。1921年7月27号，胰岛素分离成功。1949年7月27号，世界第一架喷气式客机试飞。1953年7月27号，朝鲜停战协定在本门店签订。1958年7月27号，美国中将飞虎队队长、中国空军学院顾问克莱尔·李陈纳德逝世。1976年7月27号，中国著名作曲家马可逝世。1998年7月27号，中石油中石化成立。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金涛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似笑非笑的你，看着他凄凄哀哀，什么时候才走到是非之外？因这一步才不